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汤成继续交代说，当时叶成坚一边骂大黑，一边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 叶成坚，你这样算什么本事？够胆的话放开我，看我们谁怕谁。 大黑也许是犯了犟脾气，也许是认为在珠海叶成坚不可能真敢把他怎么样。 好啊，丢你妈的，割断了脖子的鸡还敢应景。文仔、阿彪、阿成、阿生，你们给我狠狠地揍这衰仔，今天不把他打服了不算数。 叶成坚命令着说。听到叶成坚的命令，阿生、阿彪和文仔立即对大黑拳打脚踢，我也只好不轻不重地打了大黑几拳。 丢你妈的叶成坚，老子跟你没完，想要老子给你做炸弹，哼，这一世你就别做梦了。救命啊，杀人啦。 这时候大黑可能是听到楼底下有人走路的声音，突然大声喊叫起来。 哎，快把他的嘴捂住。 听到大黑大声的嚷叫，叶成坚害怕别人听见，不由得有点紧张。阿生就赶紧卡住大黑的脖子，阿彪扭住大黑的双手，文仔跑到卫生间拿了一块毛巾塞进了大黑的嘴里。到了这时候，大黑看到了危机，不由得拼命的挣扎起来。 哎，干毛巾不行，阿生快去弄点水来。 叶成坚又发出了新的命令，我就不得不去端来一碗水。 倒到毛巾上去。 叶成坚命令我，我犹豫了一会儿，我确实不想那样干，可是那叶成坚就在身边冷冷地盯着我，假如我不干，叶成坚他肯定不会放过我。当我按照叶成坚的命令把水浇到塞在大黑嘴中的毛巾上的时候，我看见大黑那眼中流露的神色好像是又恐惧又愤怒又绝望，我当时紧张极了，手都有点发抖。 水不够，文仔再去端一碗来。 叶成坚显然他不满意我动作太慢。文仔在大黑嘴里的毛巾再浇上了一碗水以后，又帮着阿生用力的卡大黑的脖子。不一会儿大黑憋得更难受了，挣扎的动作渐渐的迟缓下来了，脸也慢慢的变了颜色。大佬，这样可能会出事儿，你看那……我当时看事情不对劲儿，就对那叶成坚说，是不是能把塞在大黑嘴里的毛巾给拿出来呀？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什么？他死定了。 他不死我们就得死。 反正这儿只有我们五个人，谁都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说着话，叶成坚他冷冰冰地扫了阿生、阿彪、文仔还有我一眼。我一看那冷冰的眼光，就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意识到他是有意让我们几个人全都动手参与杀大黑。那样一来呢，即使得我们轻易不敢反水背叛他，也知道反水以后一旦被他发现，下场将非常可怕。哦，对了，大概这也是文仔在上海私自离开以后，叶成坚对我和阿彪说文仔绝不敢找警察报案的原因。 后来过了一会儿，阿生去摸了摸大黑的鼻子，又翻开大黑的眼皮看了看，对叶成坚说：“大佬，他死了，你看怎么办？”“ 丢他妈的，这衰仔死了还得我们替他收尸。” 叶成坚骂了一句，后来又对文仔说：“ 文仔，你和阿彪去买个大行李箱，买最大最长的那种。这衰仔啊，个头大，一般的箱子还装不下。哦，对了，再买几套迷彩服，记住啊，别在同一个地方买，分开买。” 文仔走了以后，叶成坚想了想，就对我说：“ 阿成，你留在这儿，谁来了也别开门，我和阿生去弄一部车啊。” 叶成坚和阿生走以后，我一人待在屋里，看着大黑的尸体，又紧张又害怕，屋里屋外一丁点响动都能吓我一大跳。好像是过了大半天似的，他们才陆续回来了。我们就把大黑的尸体装到文仔买回来的大行李箱，抬到了楼下。那时候可能已经是凌晨三点，静悄悄的，那天晚上还下了点小雨，楼道和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知道叶成坚和阿生是从哪儿搞来的一辆客货两用车，还带回来几把锄头和铁锹，反正那辆客货两用车用来运大行李箱非常合适。离开胡椒园以后，我们在路上可能走了有一个多钟头，叶成坚说：“ 行了，就在这地方吧。” 这个地方呢，离海边不远，有一片小树林。在我的印象中，那应该是唐家海棠。附近是一所比较大的学校。我们当时全都换上了迷彩服。叶成坚说：“万一有人听到动静前来查看的话，就对他们说我们是部队的，在搞演习，那样肯定就没人敢怀疑了。”实际上，一直到我们离开那儿，也没看到什么人。叶成坚在树林外面望风，阿生、阿彪、文仔和我在树林里挖坑。那儿土比较松，顶多用了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就挖好了一个大约有两米深、长两米、宽一米多的坑。埋完了大黑的尸体以后，我们就用树枝在新翻开的土上扫了扫，又把铁锹、锄头、铁链、铁锁，还有绳子和迷彩服全都扔海里了，然后才回家睡的觉。后来这事儿一直就没人知道。听说大黑失踪以后，他的好朋友小黑曾经打听过他到底去了哪儿，还扬言说要是打听出谁做了大黑，他一定为大黑报仇。但我们不说，他哪儿找去啊？那都是叶成坚害了我，直到现在我做梦还经常看见大黑死时候的惨象，又怕死人了，眼睛突出，脸色发紫，就像鬼一样，好几次都把我吓得尖声惊叫起来。哦，对，我这人本来都特别胆小，开始时候以为叶成坚是做生意的，才跟他到澳门去干事儿的。谁能想到他做的生意，他不是绑架就是抢劫。哎呦，真的，要是早知道，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跟叶成坚去澳门呢。哎呦，我知道这样一来算是完了，从来就不敢跟家里人说自己在外面干什么。经过杀大黑的事儿之后，我更是想回头也晚了，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叶成坚了。希望真能像他说的那样，多捞点钱做基础，以后在澳门发展事业。哎呦，我真的后悔，警察同志，我保证说的都是真话。虽然那天下雨又是晚上，不过如果你们想找大黑尸体的话，我一定能够带你们找到那个地方，真的。 1999年6月23日下午，珠海市刑警支队的侦查员小谢、小朱和小张等人押解着汤城带路，来到了唐家海棠那座小树林。 虽然汤成招供时很肯定地说他能够清清楚楚地记得埋大黑尸体的地点，可是或许是太紧张的缘故，到了那儿，汤成一会儿说是大树底下，一会儿又说是一座小土包的后面，一共指认了三处地点。侦查员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起出了大黑的尸体。经珠海市刑警支队的法医仔细检查后鉴定，死者生前身高大约1.8米，是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确实因为窒息而死亡。为了确证死者是不是大黑，以及大黑到底是谁，珠海市刑警支队专门派侦查员飞赴海南。仅仅凭着汤成口供中好像是海南人，姓吴，当过海军，很会玩炸药，这些十分简单的线索，精明强干的侦查员硬是查清楚了。大黑原名吴廷辉，老家是海南省文昌市。这一切都为确定叶成坚不仅在澳门多次作案，而且在内地也进行了严重的违法活动，取得了有力的证据。根据汤成的供词，获知叶成坚有个干儿子，绰号叫阿珍，也是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叶成坚比较信任阿珍，每次作案叶成坚基本上都是坐阿珍开的车。5月5号，阿珍也跟随叶成坚回到内地，不是在番禺就是在广州分的手，但是不知道阿珍跟叶成坚分手以后去了什么地方。王勇接受了追捕阿珍的任务以后，分析阿珍的老家在花都。5月5号从拱北海关过珠海后不久，他和叶成坚在番禺或者广州分手，很有可能是提前回了老家。虽然对他为什么没有去花都新世纪酒店跟叶成坚会合一时还找不到原因，但是可以确信5月29号捕获叶成坚时绝没有漏掉阿珍，因为在跟踪成娟的时候，从珠海经番禺、广州再到花都，一直就没有发现阿珍的踪影。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一个人。而擒获叶成坚那次行动非常隐蔽，所以也不大可能惊动他。为此，阿珍很有可能仍然潜伏在他的老家花都。1999年6月30号，王勇带了两个年轻的侦查员又一次匆匆地赶到花都。在花都市公安局的积极协助下，王勇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查到阿珍的原名叫赖伯珍，于1992年随父母亲移居澳门，时年22岁。花都市的同行说，自五月初以来，在花都市境内一直没有发现过阿珍的行踪。那么阿珍到底藏在哪儿呢？根据拱北海关的资料以及澳门司警的调查，获知阿珍并没有逃回澳门。王勇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去一趟阿珍的老家。阿珍随父母迁居澳门以前，住在花都市的老汉庄。7月1号的下午，王勇他们到了老汉庄。阿珍他们家搬走以后，已经过去了7年，老汉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勇没能够找到阿珍他们家原来的住址，从小巷出来走到街头拐角处时，看见那里有个小卖部，灵机一动 就走了进去。小卖部的主人是个30多岁的少妇。王勇问他有没有双喜牌香烟。大姐，请问原先有个阿珍住在这附近，你认识她吗？趁小卖部的主人拿烟时，王勇问道。不好意思先生，我刚搬来不久，认识的人不多。卖烟的少妇客气地说，多谢了啊。王勇道谢以后给他烟钱。 哦，是了先生，下棋那两个老人是这里的老住户，可能啊他们认识你想找的人。 王勇拿起刚买的烟准备走时，小卖部的主人用手指了指街对面对他说道。王勇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见有两个60多岁的老头正在街对面的树荫底下下象棋。 哈，多谢了大姐。 王勇再次道谢以后朝街对面走去。王勇走到那两个下棋老人的身边看了一会儿，发现他们都是臭棋篓子。 哎呀，快跳马呀，要不他驾炮将军你就死棋了。 看到右边那个微胖的老头处于险境，王勇提醒他。那微胖的老头按王勇的提示跳马，看住了对方的炮位，化解了一局危机以后，抬头看了王勇一眼，高兴地说， 嘿嘿，侯生仔，你的棋一定下得不错啊，来来来，你来跟他下两盘，杀杀他的气势。 不好意思啊老伯，我是来这儿找人的。 王勇推辞地说道。 找人？找谁啊？问我就行了。老汉庄超过30岁的人呐，没有几个我不认识的啊。 有个赖家明。王勇听那老人说老汉庄30岁以上的人他都认识，突然想到阿珍搬家的时候才10多岁，打听他还不如打听他父亲，可能人们的印象会深一些。 赖家明啊，知道知道，他很早就到澳门去了，那老婆孩子住在这儿，就住那卫东巷13号。对对对，现在改名叫12号7号了。他前几年啊回来带老婆孩子去澳门，听说到澳门以后啊过得也不怎么好，还是给人家打工。他这 那个老人还挺能说，没等王勇把话说完，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了。卫东巷13号确实是阿珍他们家搬走前的住址。王勇一听觉得有门，接着问道，那赖家明是不是有个儿子叫阿珍？那个老人想了想说， 赖家明是有个儿子叫珍仔，没错，珍仔搬走的前啊还挺小的，不过赖家明另外还有个女儿，没有跟他去澳门。他这个 女儿，老伯，你说赖家明还有个女儿住在老汉庄？ 这个时候王勇脑海中灵光一闪，马上想到了阿珍很有可能是藏在他姐姐那儿。 哎，不是住在老汉庄，赖家明的女儿啊在他们搬家前就出嫁了，嫁到了从化，好像是嫁了个什么干部，来过这儿一趟还是两趟，戴着一大盖帽，穿制服，这个还挺…… 那个老人不仅能说，而且记忆力也很好，这无疑是一条相当重要的线索。王勇尽可能详细地向两个下棋的老人了解阿珍的姐姐，尤其是阿珍姐夫的情况，请他们回忆阿珍姐夫穿的制服是什么颜色，戴的大盖帽上有什么标志。随后王勇打电话向刘安成处长汇报他在老汉庄了解到的情况。刘安成认为阿珍潜伏在从化市的可能性很大，他命令侦查员小张留在老汉庄进一步搞清阿珍最近有没有来过那儿，可要王勇尽快的 赶到从化市。从化市的温泉闻名全国，是广东省有名的避暑胜地。它紧邻花都市和广州市，跟花都市一样，行政关系地属广州。明代弘治二年始设从化县，1994年撤县建市，现有人口40多万，辖15个镇，市政府驻街口镇。从化市公安局坐落于街口镇一栋新建的楼房，庄严肃穆。7月1号的傍晚，王勇赶到从化市时，虽然已经过了下班的时间，可是他还是很快的找到了从化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听完王勇的情况介绍以后，从化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十分重视，也相当的慎重。他对王勇说，我们这是有个姓唐的民警，他到外地出差了，没在家。听说他老婆的确是花都人，父母亲都在澳门，也姓赖。不过你们找的那个阿珍是不是他老婆的弟弟，眼下再没在他们家，这还不能确定。啊，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积极的协助，把问题搞清楚。由于有这么一层关系，王勇决定连夜开展调查，以免夜长梦多，走漏了风声。在从化市公安局主要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王勇悄悄地找来了几个姓唐那位民警的邻居。他们说，这段时间姓唐的那位民警家里是来了一个20多岁的男客人，还跟他们一起玩过麻将。那个人的脸上长着一些疙瘩，左手断了一截小手指，说白话，但说话的口齿不是很清楚。这一切一切全都符合汤成、吴志彪、朱新佩等犯罪嫌疑人供词中描述的阿珍的形象特征。看来阿珍99%是藏在汤姓的民警家中了。梁国巨副厅长听完王勇在电话当中的汇报以后，毫不犹豫地指示说，王勇啊，查清楚阿珍确实是藏在从化，就紧速地抓捕，不要管他的亲戚是谁。如果以后查到他的亲戚知情不报，或者卷进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的活动，就一并处理。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有了梁副厅长的指示，王勇的心中就更有底了。不过如何抓捕阿珍却让王勇颇为踌躇。那个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他了解到姓唐那位干警家中目前居住的人员比较复杂，除了那位民警的老婆孩子外，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可能是唐姓民警的母亲，此外还有一个20岁左右带着婴儿的少妇，据分析很可能是阿珍的老婆。虽然估计话都说不清楚的阿珍为人不会很机灵，但这种250或许更危险。在狡猾凶残的叶成坚的熏陶下，阿珍肯定并不缺乏犯罪的经验和知识，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合适的借口深夜贸然去敲他们家的门，万一引起阿珍的怀疑，让他有时间挟持老人或者孩子做人质，那问题就麻烦了。凶残的罪犯可能会以威胁亲戚朋友甚至自己老婆孩子的生命做盾牌，警察却得担心并尽一切努力保护无辜者的安全。考虑来考虑去，王勇觉得几个深夜敲门进去擒获阿珍的方案都不理想。说是去找阿珍玩麻将，一来太晚了，二来汤姓民警那几个邻居跟阿珍也算不上非常熟悉，应该不会这么晚还去找他玩麻将。说有急事找汤姓民警的老婆，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为了不打草惊蛇，王勇决定先秘密布控，等待合适的机会。阿珍的确就是赖伯珍。5月6号，他和叶成坚一伙在番禺分手以后，经广州乘车直奔从化。思维简单的赖伯珍习惯了一切都听他干爹叶成坚的，在他的心目当中认为没有什么他干爹解决不了的问题，因而对于这次逃回内地，赖伯珍不仅不紧张，而且为有机会又一次到从化来看望儿子陪伴老婆而暗暗的高兴。外貌远远谈不上英俊潇洒，家里又没有什么钱的赖伯珍想在澳门找个本地的姑娘成家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在他姐姐的帮助下，他找了一个从化姑娘做老婆。为人虽然不够灵性，但赖伯珍也知道自己跟着叶成坚靠抢别人的钱谋生并不光彩，为此不仅不敢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新婚的妻子，而且不敢把老婆带到澳门。老婆为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和他的父母都很高兴，可他还是让老婆孩子留在从化姐姐家里。赖伯珍这次到从化刚进门不久就被他姐姐一通的数落。 阿珍呐，我看你是永远也长不大了，都20好几了，都做阿爸的人了，还是这样没出息啊。有功你不好好做，成天东跑西跑的，像你这样的 有功给你做就不错了，你还想干什么呀？你想上天还是想入海？你不做工拿什么养老婆孩子呀？想要我替你养他们一辈子呀？ 阿珍从小就怕她姐姐，听着姐姐的数落，她一声也不敢吭。趁姐姐去做饭，她溜到老婆孩子住的小屋，躲在屋子里，没事儿尽量的不出门。王勇和从化市公安局的几个侦查员在汤姓民警家中附近守了一个晚上，一直没有看到阿珍出来乘凉或者买东西。7月2号的上午，王勇看到街上不少人手提着一把荔枝，边走路边吃，不由得心中一动，想到，眼下正是荔枝上市的季节，不如……王勇买了一筐荔枝，和从化市公安局的侦查员抬着，几个人自自然然地上楼，来到了汤姓民警的家门口。 谁呀？ 听到敲门声，屋里的老太太问道。 阿婆，我们是老唐的同事，单位今天分荔枝，他出差了，我们是来给他送荔枝的。 从化市的侦查员说。老太太打开门，看见王勇他们抬着一大筐新鲜的荔枝站在门外，十分的高兴说， 哎呀，快请进呐，进来啊，多谢啦，大热天的看把你们累的啊，快坐一会儿喝点凉茶。 阿婆啊，就你一个人在家，他们呢？ 王勇他们进屋以后，已迅速的将室内的情况观察清楚，发现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在客厅。靠近客厅那间小屋紧闭房门，屋子里传出不大的响声，估计阿珍就躲在那里，因而故意的跟老太太搭讪，想把阿珍引出来。 哎呀，不是我一个人在家，那还有谁呢？儿媳妇得上班，孙女去读书，哎呀，就我老了，我什么都干不了喽，只能吃闲饭了。 老太太似乎对赖伯珍后生仔一个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干活很不以为然。 阿婆，你年纪大了，好好休息也是应该的。 为了拖延时间，从化市公安局的侦查员跟老太太聊起来了。 等了一阵子，王勇见阿珍还是没有出来的迹象，怕待久了会引起他的怀疑，就对同伴们使了个眼色，跟老太太说， 阿婆呀，你忙吧，我们先回去了。 一边说着话，人往小屋的门口靠。几个同伴配合得十分默契，纷纷起身跟老太太告辞，有人去开门往外走，另外的人却做好协助王勇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在小屋里早听到有人送荔枝来的阿珍以为人都走了，开门出来想拿点荔枝进屋里跟老婆一起吃。穿着格子短裤的阿珍刚走出小屋，看到王勇就站在他小屋的门旁，不由得一愣。说时迟那时快，王勇迅猛地将他抱住，低声命令道， 不许动，我们是警察。 从化市的两个侦查员随即上前给赖伯珍戴上了手铐。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好好的怎么就抓起人来了？你们 屋里的老太太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追着王勇问道， 阿婆没什么事，您吃荔枝吧。 顺利的抓捕赖伯珍以后，王勇的心情轻松多了。如果说王勇他们擒获阿珍还算比较顺利的话，奉命缉捕阿生的朱辉、陈华和小秋一开始就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据汤城的交代，阿生是一个40左右岁的男人，瘦长脸，秃顶，说白话，眼神比较凶。汤城说阿生好像跟阿志住在一起，阿生不大爱说话，因而同伙中对阿生的了解是最少的。 仅仅广州市区常住人口就超过了400万，只凭汤城供词中提供的那一点资料，想找到绰号阿生的这么个人的确是太困难。好在汤城还隐约记得一个寻呼机号，说他3月份在广州按叶成坚的吩咐给阿生打过寻呼，当时阿生很快就回了电话。小秋找到寻呼台，查询后获知那个寻呼机号已经有3-4个月不再使用了。细心的小秋还是查到了那个寻呼机拥有者，名叫水云英，在长堤大马路开了一家糖水店。小秋回到办公室时，到别的地方调查的朱辉和陈华也是刚刚回来不久。回来了，你那儿怎么样？都没有什么发现的朱辉和陈华看见小秋走进办公室，几乎是同时问道。 查到了，那个人的名字叫水云英。 小秋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接过朱辉递给他的矿泉水说道， 太棒了，有了线索。 年轻的陈华显得很高兴，来，我们把情况凑一凑。朱辉把同伴找到了一起，综合种种情况，他们决定从水云英的身份查起。水云英在长堤大马路的糖水店名叫光华糖水店，店名响亮，生意也挺红火，店面有10几20平方米的开间，能放4-5张桌子，以卖广东凉茶为主，兼卖冰淇淋、雪糕及时尚鲜果。糖水店的老板是个30多岁快40岁的女人，可以肯定不是阿生。从长堤大马路所属的区工商局，朱辉他们查到光华糖水店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的老板确实是水云英，家庭住址登记的是广州市天河区13铺南83号。朱辉和陈华来到了13铺派出所，接待他们的是一个20来岁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女户籍警，姓肖。听说他们要查水云英的户籍情况，小肖很热情，他从公文柜上面还有小屋子后面搬来了几大捆户口登记册。没顾得上喝小肖给他们倒的茶，朱辉和陈华打开那几大捆户口登记的存档资料，一本一本的翻找起来。 在这儿了，水云英在这儿了。 过了大约1个多小时，陈华高兴地说。朱辉凑过头去，在陈华手指的页面上看到了水云英的名字，上面赫然写着户主何景生，生于1960年，职业个体经营者。再看照片，虽然看不出是不是秃顶的特征，但是瘦长脸却和汤城的供词相对应。除了一时难以确定是不是秃顶以外，何景生名字中有个生字，瘦长脸39岁，跟水云英是夫妇关系，这一切都能与汤城、吴志彪、朱新佩等人所说的阿生联系上了。再向小肖询问，却得到了一个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消息。小肖告诉他们，前2年13铺南83号那一带拆迁，何景生和水云英已经搬走了2年多了。至于户口为什么还留在这儿，小肖解释说，搬迁的户口有的准备搬回来，有的以为现在的户口本在生活中用处并不大，因而很多人怕麻烦，搬家好几年都不迁户口，人际分流的情况在不少大城市都普遍存在。派出所无法掌握拆迁户搬到什么地方去的情况，朱辉和陈华去找天河区政府拆迁办公室的负责人。 天河区政府拆迁办公室的负责人姓宋，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跟13铺派出所的女户籍警小肖一样，也十分热情地配合朱辉和陈华。但是朱辉和陈华翻遍了拆迁办公室内10几20本搬迁户的存档资料，就是找不到何景生一家搬到什么地方的记载。 老宋说，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并不是所有的搬迁户都由我们安排房子，他们有的是一次性全部拿走搬迁费，自己去另买房子，也有的是另外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居住，或者住在父母家，或者住在亲戚家呀，反正只要不用我们安排住房，就能多拿搬迁费。现在只有紧紧地盯住水云英这一条路了。跟老宋告辞以后，朱辉对陈华说，好的，我们3个人轮班，1天24小时盯死了他，我就不信找不出阿生的踪影。陈华赞同朱辉盯紧水云英，从水云英这条线找到阿生的建议。盯住水云英既容易又不容易。应该说水云英是个很勤劳的女人，她每天上午10点左右来到糖水店，一般都是晚上10点糖水店关门打烊才回家。光华糖水店在一个街口的拐角处，视野比较开阔，周围各种做生意的人，水云英即使没有全部都认识，起码比较面熟，因而朱辉、陈华和小秋不能用在糖水店附近摆个什么生意摊啊、修鞋铺的方式，以免突然增多这么一个摊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只能是在糖水店的对面利用那些商店做掩护，远远地观察进出糖水店的人。7月3号，王勇在从化抓捕赖伯珍的第二天，也是朱辉、陈华他们决定紧紧盯住水云英的第一天。那一天水云英几乎一整天没有出过糖水店的门口，从上午到傍晚，小秋和朱辉也没有发现像是阿生的人在糖水店出入。晚上10点7分，陈华看到水云英出了店门，走到糖水店附近的停车场，推出了一部红色的女士摩托车，赶紧跑到停放在街头拐角处的车里，跟上向东驶去的水云英。朱辉、陈华、小秋他们盯紧水云英，一是希望由水云英的糖水店发现阿生的行踪，二是找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再说陈华驾车跟踪水云英走了一段路以后，突然发现水云英失去了踪影。原来陈华的汽车只能在规定的车道行驶，而骑摩托车的水云英却灵活得多，他可以穿越小巷抄捷径。被夹在汽车长龙中的陈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云英拐进大街旁边的一条小巷，转瞬间就没了踪影。陈华回去将这情况一说，朱辉和小秋分析以后认为水云英不可能是发现有人跟踪，而只是按他的习惯走相对固定的近道。对此他们第二天专门去找行政处配备了摩托车。果然第二天，也就是7月4号的上午10点，水云英准时来到了光华糖水店。这一天他跟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开门以后就指挥那几个在他店里打工的年轻姑娘抹桌子搬椅子，只是在下午2点多钟时去了一趟天河农贸交易市场。朱辉一直跟着水云英到了天河农贸交易市场，朱辉看到水云英是到那儿去采购他的糖水店所需要的原料， 并没有和阿生接头的迹象。水云英在农贸市场买了一些白糖、红枣和纸质餐具，没有多停留，很快就往回走，把买来的东西送回他的糖水店。不过那天晚上，小秋跟踪水云英，发现了他现在居住的地方。那是东山区达道路的一幢灰色的旧楼房。7月5号，朱辉留在光华糖水店附近，继续盯住水云英。小秋和陈华则到达道路那栋灰色的旧楼房守候。在东山公安分局达道路派出所的积极协助下，经过观察和了解，小秋和陈华获知，住在这里的是何景生的父母亲和他的儿子。何景生本人则很少到这儿来住。那么何景生到底去了哪儿？他是不是阿生呢？何景生的确就是阿生。5月4号，阿生开车掩护李新文、肥仔、长毛、阿钦他们抢劫成功以后，跟着肥仔驾驶的面包车走了一段路，看见一切顺利，他便按计划离开了现场，藏好了车，悄悄地回到他和阿志居住的出租房。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大部分成员相互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何景生跟吴继志却是一个例外。他们俩都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年龄也差不多。吴继志只比何景生大一两岁。吴继志1979年偷渡香港以后，虽然一直搞装修，但是因为装修的生意不好，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回广州做过一段时间的水果批发生意。他和何景生那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也算谈得来。两个人都加入了叶成坚跨境暴力犯罪团伙以后，何景生每次来澳门基本上都是住在吴继志这里。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